喜马拉雅出品，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第177集。 梧桐阁内，面对莫天的询问，弟子元沉默半晌，对着他的背影开口回了一句： 父亲早些年不愿西家再入战场，兄长死后更是不让我沾染兵士。云幻乃一介闺阁女流，兵法韬略不过尔尔，不敢在殿下面前妄谈三国之战。 弟子元面色如常，行到桌案前，端详墙上悬挂着的西北地图。他声音里透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冷凝。莫天狐疑地朝着身旁的女子看去，却不期然撞进那双比前几日城墙下对弈时更清冷的眸子。弟子元以一种极有深意又漫不经心的目光朝莫天一扫而过。莫天还来不及诧异，弟子元已从桌上拿起一叠宣纸，右手抬笔蘸墨，顺滑而细腻的笔尖在砚台上重重一蘸，随着弟子元的转身在半空中划过利落的痕迹。莫天几乎是赏心悦目地看着弟子元以闲散又霸道的姿态握着笔纸重新回到窗边。身着藏青大氅的女子俯下身，清俊的身影整个被笼罩在沉沉的衣袍下，只露出了一截握笔疾书的雪白手腕。莫天循着盈盈的珠光一点点朝上瞧去，珠光下的半张侧颜眉清如黛，发黑如墨，眼深似海。 不知这等女子日后奉官后袍加身，与朕携手共立于北京朝堂，会是何等风姿，何般光景。 莫天沉着眼看着这一幕，心底陡然生出莫名的柔软和豪情万丈的雄心。若是西云幻，他的帝国愿与他共享，他这个北秦帝王冷心冷铁地在王权之巅独立了半生，突然在这一刻对这个出现在边境之城以不可拒绝的霸道之姿打乱他所有部署的未来北秦皇后动心了。 不过既然殿下问了，云幻亦不敢不答。 在莫天恍神之际，弟子元突兀转身，随手将小机上宣纸朝莫天扔来。莫天抬手接住，定睛一看，怔住。 山河表里潼关路，宫阙万间皆为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宣纸上龙飞凤舞书写着数行草书，满纸嘲讽之感扑面而来。莫天心底大怒，将手中纸张随手一捏，负手于身后，沉眼朝着弟子元看去，喝道： 西云幻，你好大的胆子！我问你如何看待三国之战，你竟言陛下昏庸无道，祸连百姓。 一将功成万骨枯，殿下，对云幻而言，天下兵灾就是百姓之苦。北秦大军是马踏西北，连夺大晋数座城池不假，可殿下也不要忘了，这一年我们有多少北秦战士亡在大晋的国土上，永远不能魂归故里，又有多少大晋百姓无辜惨死在你永无止境的王朝野心里。 若不是此般境地，以弟子元的脾气早一脚踹飞这个北秦皇帝，揪着莫天的衣袍喝问他了： 西云幻。 莫天戎马半生，开疆扩土，威慑北秦王朝，从未有人敢对他说这样的话，况且说这话的人还是他看中的女子，未来的皇后。他几乎无法维持冷静，一步跨到弟子元面前，狠狠握住他的手腕，一把将他拉到面前来。莫天的力气极大，这一握更是怒意使然，弟子元被拉得步履踉跄，撞上莫天刚硬的身躯，他眉头一皱，借力站定，毫无畏惧。 你倒是体恤百姓，怜悯世人，说得真好听。三日前我便告诉过你，我北秦无粮，气候艰难，不入主中原，百姓又怎么有饱腹安乐的一日？ 这不过是皇家兵临天下，拓展疆土的借口。我们明明可以和大晋东迁，互通有无，以物易物，不是只有战争和杀戮才能让百姓安乐。 士兵死了，他们的家人吃得再好，穿得再暖，心也热不起来。殿下也是活生生的人，哪怕殿下高坐朝堂，听闻亲族故友战死沙场，是会为坐拥冰冷的城池而高谈阔论，还是会为惨死的王者黯然自责？ 帝子元眸中的目光比莫天冰冷的声音更坚定，那股子气势竟震得莫天不由自主松开了他被握住的手腕。若为战胜而高歌，是不重王者；若为王者而伤，那战争的意义又何在？他是皇帝，两者都不能选。莫天眯起眼，暗自沉吟，还好今日质问他的是西云幻，若是德王一系以士兵战死引起民怨为借口，在朝堂上诘问他，倒是一桩麻烦事儿。房内气氛一时僵硬又尴尬下来，莫天还未想好如何回答，秀里秀气的敲门声恰合时宜地响起。 公子， 进来。 卓玛推开门，见两人不似刚才一般从容，神情忐忑地朝房里挪了挪，却不敢有动作。 把茶替席小姐泡好。 是。 关着门，两口子自己怎么吵都成，但不能被旁人看了笑话。莫天好面子，即便刚才争得面红耳赤，差点拔刀相向，他还是摆出一副云淡风轻，两人相处特和谐的模样。卓玛挪到小机前替西云幻泡茶，正好横在两人中间，挡住了两人剑拔弩张的视线。弟子元见莫天服软，亦不再激怒他，他行到软榻上坐下，转了转被莫天捏得已经淤青的手腕。莫天瞧见这一幕，自知理亏，不自在地咳嗽一声，气势一下就软了下来，把目光放在房内旁的东西上乱晃。 你也是学过武的，下次躲开就是。 下次？你到底有几个胆子？等我做了你皇嫂，你还敢如此待我？ 他的目光一直放在莫天身上，见他视线避开，飞快掏出个纸团放到卓玛手中。刚才他刻意以纸作答，便是为了将这道真正的命令写下来。卓玛反手将纸团藏进袖子里，飞快朝帝子元使了个眼色，泡茶的姿势依然行云流水，一点看不出异常。背着身的莫天摸了摸鼻子，没看见两人的动作，破天荒的没计较帝子元的嚣张霸道。卓玛替帝子元泡好茶，又端了一杯递到莫天面前。 公子，这是昨天将军从君子楼带回来的一品茶。 哼，他倒是跑得勤快，如今这等情形，就算见了又能如何？ 不知殿下什么时候将连将军唤来，我想亲手将连家族老托付的东西交与连将军。 你下去吧。 是。 连将军正在外堂大宴宾客，哪有时间来此处？如今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我自然不会贪了这块连家令牌，你交与我便是，我一定转交给连将军。 莫天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就是为了拖住西云幻，不让他单独见连兰青。可他没想到帝子元自始至终的目的也是如此。 殿下莫怪，我前几日便说过，这是连家族老临死前托付给我的，除了连将军，我不会交给其他人。 此时将府外的小巷里，君汉从一只飞鸽里取下密信递给君玄。 小姐，城外的军队有异动，已经集结朝城内而来，这是侯爵命卓玛送出的消息。 看来卓玛已经把北秦王和连兰青的计划告诉子元了，有卓玛在子元身边，我也能放心一点。看来子元和我想的一样。君汉，令君家死士在一刻内倾巢而出，尽全力阻挠铁甲军为辅。两刻内，我要见到狼烟燃遍所有城郊军营。 是，小姐。去！ 君汉领命，急奔而去。君玄朝不远处的师傅看了一眼，调转马头，领着15个死士朝五里亭而去。 驾！ 如今他能做的只有相信弟子元和寒夜能活着抵达五里亭，那之后才是他的事。与此同时，后院书阁内，久等不到连红和鲤鱼出来的涂海终于察觉出不妥，冲进了书阁。阁内保持着僵硬姿态的连红满头大汗，涂海冲上前朝连红身上的穴道点去，却不想他纹丝不动，脸色更加惨白。 好强劲的内力，连管家，出手的人功力远高于我，属下只能用狠辣一点的方法了。 连红朝他眨眨眼以示同意，涂海把内力注入连红周身大穴上，片刻后连红一声闷哼，嘴里吐出一口血，踉跄着朝着地上倒去，涂海连忙接住他。 连管家，出了什么事？鲤鱼呢？ 涂海，鲤鱼进了这条地道，告诉将军，鲤鱼就是大京太子韩烨，你速速令人封了这条地道，把大京太子找出来。 是。 来人， 你们两个把连管家送回去见将军，你们两个跟我去捉大京太子。 是 是。 涂海说着一马当先领着人闯进了密道。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